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论一广播棒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李春霞，是北外的一名学生，我来自重庆。今天读了《一面一世界》，读到了关于四川凉面，我感觉特别感兴趣，因为我平时在家乡的时候也特别爱吃凉面。现在来朗读一段其中关于凉面的描写。现在的四川凉面并不是锅水面，通常的做法是把面煮到八成熟，捞出来沥干水分。现在的四川凉面并不是过水面，通常做法是把面煮到八成熟，捞出来沥干水分，拌上熟油，再用风扇吹凉。四川凉面的料汁也用芝麻酱，配比起来比北京要复杂。调四川凉面的料汁要用酱油和米醋卸开芝麻酱，再调进四川特产的红油和花椒粉，外加蒜蓉和熟芝麻等调料，讲究一碗料汁能调出川菜的七滋八味来。面条就是这样，浇上哪儿的料就是哪儿的味儿，即使是一碗简单的凉面也能彰显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北京时间的11点04分，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大家好，我是英超，欢迎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今儿呢，我们的互动方式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微信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呢，就是我了。那么呢，继续欢迎大家把自己的翻唱或者是原唱歌曲大作来发给我。那我们的邮箱呢，就是好歌会说话的拼音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那么昨天呢，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的作品啊，我们挑了一首这个昨天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的朋友的大作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听了他的作品之后呢，怎么说呢，非常非常的佩服这哥们儿的勇气啊。 居然没有一句在调上，真的是各种福气。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行为还是非常鼓励的，毕竟他为我们带来难得的欢笑。一起来分享听一听骑驴狂超车的歌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坐在门前，哼着《花儿与少年》，醉意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连连。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一只肉孔雀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 这是来自许巍的原唱哈，这个翻唱的是我们的听众骑驴狂超车，感谢为我们带来这样很有意思的翻唱哈。这歌呢其实写的意境非常美，它呢是属于这个高晓松为许巍写出来的这样一个词和曲子。好吧，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进入我们的板块就是影视原声带。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话说呢，最近高分的这个电影还真是有那么几部，但是呢口碑和质量双高的国产影片估计呢只有小钢炮冯导的芳华了哈。大家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还折腾了一下，那么具体因为什么原因呢，众说纷纭。那么在这些猜测当中呢，有阳光积极的一面，也有阴暗腹黑的一面，但是呢始终没有人猜出来到底是因为为什么。不过呢这恰恰给这部电影带来好处，什么呢，那就是完美的为它预热了。所以说芳华上映的故事告诉我们，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不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不是也不是，反正就是这意思吧，大家都明白是吧。2017年12月15号由冯小刚执导的影片《芳华》终于上映了。影片呢是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作为背景，讲述了在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军队文工团，一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经历着成长中的爱情萌发和充斥着变数的人生命运的故事。那么呢影片当中使用了大量的经典歌曲，其中的很多都有年代感的老歌，伴随电影画面一出现的时候，让不同的观众有不同的感觉。感觉呢主要分为两波，年纪大一些的追忆往昔啊，特别是有这个军旅生涯的朋友更是感触良多啊。那么年轻朋友呢可能就是看着新鲜刺激，哇，除了没有手机和互联网，那个时代好像跟现在没啥区别吧。确实那个时代也有美女也有帅哥，有好人有坏人，有爱情也有友情，有正常的也有不正常的，但是呢他们又不完全一样。除了时间和大环境之外，那么到底哪儿不一样呢？相信各位都有自己的答案。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这句话呢是冯小刚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句歌词。那么之前呢在网络综艺小说当中呢，他跟高晓松一起品味了这句歌词。那么刚才呢在这首歌的前面的一段独白，就是这部影片当中的主演萧穗子，那主演的名字叫钟楚曦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昨天我们节目当中还跟大家开了他的玩笑，就说什么呢，他跟这个萧敬腾长得特别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去搜索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我们再说回这首《绒花》这歌哈，这歌的原唱当年是李谷一老师，但他呢也是上世纪70年代非常非常有名的影片《小花》当中的插曲。那么后来呢到2004年的时候，韩红要翻唱这首歌，据说呢当时为了翻唱这歌费老大劲了，因为这个中间时隔的这个经历时间太长，市面上你就压根儿很难买到。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买到之后呢，韩红又拿回家里反复研究才安排了录音。所以说呢大家听到的这一版本就是在原有基础之上重新进行的编曲。其实呢这首歌也是非常能够代表《芳华》这部电影的时代的，因为1979年的影片《小花》上映的时候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陈冲、唐国强、刘晓庆等等演员都因为这部戏而走红了。那么电影的插曲《绒花》呢还在1980年被评为了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可以称得上是那个年代的神曲了。所以说呢其实哈，其实一听到这个曲子，大家脑海里应该相对浮现的应该是陈冲的脸才对。所以说呢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找来这个《小花》这部影片看一看，看一看当年的这个颜值担当唐国强老师、刘晓庆老师。好吧，刚才我们既然说到了原版是李谷一老师唱的，那我们就来听耳朵当年的原版的感觉跟这一版韩红老师演唱的有何区别呢？好吧，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听一半好了，因为后面还有好多好多芳华当中的好听的歌要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说回这部电影芳华， 电影呢一开始就有一段让人非常惊艳的舞蹈，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跳的就是40年前的红色芭蕾舞，民族舞剧啊。很多观众呢看完之后就在网上留言说，哇，太赞了，小刚导演超高的场面调度能力，那段群舞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意犹未尽。显然说出这样的话人还是相对比较专业的哈，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哈，因为我不太专业，对于电影哈，我就觉得真的是开头那一段就足以值得我们反复看好多次，就是那份美好，那份青春，还有满屏的胶原蛋白啊，你真的会觉得那个时代怎么会那么美好。也许呢你还会想到自己曾经的18岁，然后你会再照一照镜子看看现在的自己，这谁呀，我咋啦，不对，一定在梦里。所以说午饭后呢睡一个午觉其实特别的养生，比如说对我们的心脏很好啊，比如说下午上班的时候就会非常有精神呢、啊、哦耶。开个玩笑啊，继续我们来分享芳华当中的另外一首曲子，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民族舞曲，一起来分享吧。好的，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重听芳华，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对芳华的评价如何呢？欢迎你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或者是你还可以通过荔枝 FM 找到深海呢，就是我啦。刚才呢我们这个曲子一起来的时候，就有没有想到这个在练舞房的那些啊漂亮的姑娘就开始起着范儿，就跳着舞就起来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呢也是特别的有意思，叫做洗衣歌。那么它呢也是当年的被誉为歌颂民族团结军民团结的一个经典之作，挺有意思的。我跟这首歌呢也有一点点邂逅，第一次相遇是在1993年，也是一个到现在来说的非常经典的堪称里程碑式的电视剧里听到的，而且呢这个剧也跟冯小刚有点关系，那就是北京人在纽约。当时的环境是这样的，面临这个经济危机的王启明带着仅剩的最后一点借来的钱去拉斯维加斯赌博，希望可以呢以小博大，结果呢输了个精光。在回家路上开车的时候，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感觉的时候，放着这首歌，然后呢边放边唱，好吧，别有一番风味。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出现了3到4级的偏北风，午后阵风可以达到5到6级，傍晚前后风力减弱，而且今天气温偏低，加上风寒效应作用，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请注意防风保暖。由于空气干燥，请注意及时补水润燥和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5、6级转2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3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好的，欢迎重新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在2018年每一天中午的11点为大家送出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今儿呢，我们的主题呢是重听芳华，互动话题呢就是你对于芳华的感脚如何，欢迎大家通过几种方式来告诉我。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就是我了。当然呢，也欢迎大家把自己觉得非常牛的大作来发给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唱歌大作哈。发到邮箱呢就是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好的，我们说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影视原声带重听芳华。在20世纪60、70年代，革命歌曲呢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要食粮。那么改革开放之后呢，关于爱情的缠绵歌曲呢就慢慢越来越多了，是吧？但是呢在大部分人眼中，当时哈那些都是叫做不受认可的靡靡之音。但是呢在年轻人群当中，即便是禁令也是难以阻挡青春骚动的心。那么在芳华这部影片当中呢，其中有一个片段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文工团的年轻人听着浓情万缕，主角刘峰就说了一句，哎呦这歌这词儿唱的是句句往心里钻呢。当然了，现在呢实话实说，也很少有这样高质量的能让大家听到我的天哪直击你心灵的歌了。但是呢也有，如果说你要是遇到了能够那种直击你心灵的歌哦，你一定要珍惜。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浓情万缕。 盼君多珍惜，愿你常相依，今生永不渝，今世永不移，长恨一楼树，心意永相依。 来自母亲的浓情万种，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已经酥到骨头里呢？在电影《芳华》当中呢，还有这么一个片段，是文艺兵上战场。当时呢，影片当中出现了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其实呢，这首歌你还别说，还真上过战场的。当时呢，很多著名的歌唱家都曾经奔赴在前线进行过慰问演出的时候，都唱过这首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真的是从这首歌声当中来感受一下当时那种特别的氛围。那么关于战争呢，我们就不方便说太多了，还是来听歌吧。 来自张映哲的《英雄赞歌》。听到这个歌呢，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感觉啊，是吧？好，那我们的情绪高亢之后呢，来一个转弯，稍微往下走一走。除了这首歌之外呢，电影《芳华》当中还出现了一首歌，就是《驼铃》，它呢也是在电影当中出现的。那么这首歌呢是由著名的作曲家王丽萍创作，原本呢它也是一部电影的这个主题曲，就是《戴手铐的旅客》。在电影《芳华》当中，这首歌用在了文工团解散时，大家饱含热泪、举着茶缸、装满白酒时唱起的这首歌。说到这儿呢，我就要多白话两句了。我觉得这帮人也挺有意思的，或者说，人这个个体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复杂多变，但是呢又趋同。你看，之前恶心讽刺刘峰跟何小平的时候，也是这帮人，对吧？男的女的都有。但是呢，面临文工团要解散之时，不管男女上下级，相拥而泣，举杯高歌到天亮的还是这帮人。所以说呢，大爱里的小情，小爱里的大情。哎呀，人性啊，人性，太人性了。好歌会说话，继续为大家直播，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我是殷超。那么今天我们来重听芳华，欢迎大家也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来告诉我你对于芳华这部影片的感脚。微信上的小黄瓜给我们留言说，哎呀，00后表示听不懂这个曲子，跟看不懂这个片子哈。其实我觉得这观点非常非常的正常，如果说00后一下上来就能看懂的话，我觉得就不太正常了。 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说有的歌和有的文艺作品，它是能够带着你进入到某一种情况当中，这个境遇当中去。但是呢，有一些东西也是需要我们换一种心情再去审视它的。所以说呢，不知道小黄瓜属于哪种情况下的一个感觉和判定哈，没关系，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个相对比较安静，这个怎么说呢，沉稳这样的心态之中再听这首歌，看看这些词，然后再看看这部电影，相信你也应该能够 get 到这部影片当中的美。好的，我们说回这部影片吧。除了这个刚才这些歌呢，确实别说00后这个听起来很陌生，就是我们80后可能听起来也并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呢，这歌里面不是这部电影当中还是有很多年轻观众比较熟悉的曲子，比如说男主角刘峰离开文工团时，配乐就选择了一曲《送别》。那么这个《送别》呢，还是朴树版本的，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你别说朴树的这个个人的气质啊，还是非常适合这样的这个电影和这样的感觉的。而且朴树呢，之前在综艺节目当中也唱了这首歌，而且唱完之后是崩溃大哭。他自己本身呢也很喜欢这首歌，他还曾经说过，说如果有生之年我能够写出这样出色的歌曲，我死都愿意。朴树的送别，其实本来呢这个情绪已经营造得非常好了，但是呢大家在微信上留言让我不得不跟大家调侃一下。暖男说，谁家的逗逼快快带走，你要吗？你要就是你家的。一齐说，看着还行，没感觉那么悲伤和感动，还是激动。电影里的文工团是冯导记里的文工团，没错，不仅是严歌苓还是冯小刚，其实呢这个片啊就是他俩商量着写出来的剧本然后再拍出来的。暖男说，怎么唱歌啊？那欢迎你把你的大作发送到好歌会说话876@163.com 就可以了，不一定是你的成品音频，发链接给我们就可以。 盛伟说了，改革开放初期李谷一的相恋多么好听的歌，然后进入了80年代，我上了高中，在同学家听到一盘60分钟的刘文正的歌曲，哇、哦、太好听了，马上回家买了一盒空白带，第二天再次到同学家翻录。哎，我其实也要说一句，翻录这个当年我小时候也干过很多很多次。当时的刘文正和邓丽君的歌曲被说成是靡靡之音，现在的刘文正的歌曲三月里的小雨春夏秋冬我唱歌时必点。盛伟还说了哈，《芳华》结尾时的《绒花》是40年前由唐国强、刘晓庆、陈冲主演的电影《小花》里的歌曲，和《妹妹找歌》《泪花流》，没错。他还说了，英超你放的歌我几乎都会唱，因为再过一个多月我就该过52岁的生日了，好吧？你好，感谢您，生日快乐，这个健康长寿的健康长寿，就是送完这个多多听我们的节目。东皇太一他说，里面的大部分歌曲我也都能跟着唱，作为80后的我来说，我太纠结了，我真的老了，还是那些歌真的好听到让人不由自主呢？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显然的选择后者，好吗？因为你说老也把我带上了。好吧，刚才我们听到了朴树的这首《送别》跟《芳华》是怎么说呢？这个锦上添花，我们也说了哈，朴树的气质也非常符合这部电影的气质。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到，朴树这么一个大明星，居然是没有买房子，一直在租房子住嘛？而且他是没有微信的，一直用的是老旧的诺基亚手机，能想到吗？我们在这说他这些，不是为了凸显朴树的另类，而是你不觉得朴树的感觉非常像那个时代的人吗？旧旧的，慢慢的。电影的宣传曲《那些花儿》也是朴树的作品，那么这歌呢也常常在离别呀、回忆呀等等这样的场景的时候会用。小刚导演呢非常的喜欢，于是呢就领着黄轩一帮人这个主演翻唱了这首歌。但是呢，要么那句话怎么说呢，人贵有自知之明，是吧？小刚导演呢就一直对自己的唱功还是比较清晰的认识的，唱了之后立马在微博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朴树道歉，说的这话呢也特有意思，说唱的呀糙了点，但心是热的。但是呢，究竟这歌唱的有多糙呢？其实啊，我们都能想到小刚导演是在谦虚，其实呢他的感觉是非常好的。算了，少说两句吧，赶快来听。微信上的新朋友随想刘伟，还有严艳宇、刀 Mary 以及隋炀帝的16宫院，以及花朵一样的幽灵，还有佳瑶等等，欢迎你们。 幸运的时光曾陪他们开放， 在一个小时的节目贼拉快，就走走过完了哈，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也是上午的11点，我们在876再会吧，我是英超。当然呢，继续欢迎各位通过各种你们的录歌的 APP 把你们的唱歌特牛的大作发给我哈，发到邮箱就是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